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兴车帮的心情新资讯。近日，海马汽车旗下新款产品海马 S5 样的预售价格曝光，预计7.98万元起售，与海马 S5 强动力版一同于三月下旬上市。海马 S5 样将推出豪华型与尊贵型两款车型，全系标配1308毫米全景天窗。新车将以更加年轻化、精品化的价值优势，全面对位年轻人的消费群体个性需求。据了解，本次公布的售价海马 S5 样的车身尺寸为4195/1765/1637毫米，轴距达到2560毫米。造型方面，仍然延续的是海马 S5 家族的设计理念，在前脸、车身、轮毂等进行了全新的设计，使外观更具视觉冲击力，更显年轻化的气势。内饰方面呢，海马 S5 样也做了全新的设计，中控台的造型设计可圈可点，布局更加是便于操作。蓝白色的双幅运动仪表以及8英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同样也是点睛之笔。功能区的镀铬包边设计提升了整体质感，做工与用料也更加的精细。海马 S5 样将推出豪华型与尊贵型的两款车型，匹配 1.5升+5MT 动力总成，同时会搭载 ABS+EBD/ESP 倒车雷达、倒车影像、EPB 电子驻车、EPS 电子助力转向等丰富的配置。根据预售价，海马 S5 样可能将竞品锁定为长安 CS35、江淮瑞风 S3。在车身的尺寸、售价都相近的情况下，无论是外观、内饰还是相关的科技配置，海马 S5 样的优势都相当明显。全景观星天窗、自动空调、手动互联、新风 PM2.5 等诸多配置都是海马 S5 样所独有的，产品实力可见一斑。海马 S5 样以及海马 S5 强动力版的上市，将全面提升海马汽车郑州基地的市场竞争力。凭借超越瑞风 S3、 长安 CS35 的产品实力和依旧同级领先的强动力优势，海马 S5 8万级动力SUV 的标签也将日益稳定，相信在2017年海马汽车郑州基地会有一个不错的销量成绩。再来关注一下东风启辰 M50V 将4月上市的消息。M50V 车型将于4月开幕的2017上海车展之前正式上市。新车是启辰品牌首款 MPV 车型，采用2+2+3式七座布局，动力方面搭载一台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112马力。外观方面，启辰 M50V 采用了5边形进气格栅，搭配双辐式镀铬中网的设计，两侧与大灯相接触，还配有2根镀铬饰条，凸显精致感。车头上部分整体设计略有一些奔驰品牌车型的风格，但原创度相对较高。保险杠两侧雾灯处的仿进气口造型立体，具有一定的运动感。车头整体造型很精神，比较耐看。车尾部分呢，启辰 M50V 采用了方方正正的造型，符合 MPV 的车型特点。粗壮的镀铬条贯穿左右，其下方是两组面积较大的尾灯组。车身尺寸方面，启辰 M50V 的外部长宽高为4501/1726/1765毫米，轴距呢为2750毫米，配备有4种轮圈样式，含1种钢圈和3种铝合金轮圈。新车采用了单炮筒式仪表，内部融入了液晶显示屏，同时多功能方向盘、定速巡航、中控大屏、全景影像的功能也是有所具备。另外，新车的前排座椅还支持180度放倒，与第二排座椅形成2张较为平坦的单人床，供车内成员休息。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HR15型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其最大输出功率为112马力。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5速手动变速箱或 CVT 5级变速箱。以上就是今天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J'ai pesé 10 kilos, dont 2 de vélo, en pantalon velours et débardeur éponge. J'ai chaussé du 18, du 28, du 38. J'ai eu les faces rouges, du talc dans les langes, les cheveux gras et longs. J'ai d'ailleurs été blond. De 0 à 8 mois, puis à 15 ans. Tu vois,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Ne t'inquiète pas. J'ai menti à ma mère, volé de la monnaie. ça, je n'ai jamais su me taire. On me l'a reproché, mais au moins à présent, je le sais, je le sais. J'ai eu l'air frénétique, hautain et colérique, ou mou comme une limace, comme un œuf que l'on casse. J'ai rêvé de judo, aïkido. Tu vois,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Ne t'inquiète pas. Tu vois,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je peux changer. Puis hier aux aurores, mon âme et puis mon corps, tordu par l'alcool fort, ensuite mal aimé. Je ne sais pas pourquoi, pas encore, pas encore. Mais tu vois,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Ne t'inquiète pas. Tu vois,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Je peux changer. Tu vois, j'ai changé, j'ai changé. Je peux changer, je vais changer, je vais changer. Tu vois, j'arrivais à ma fin, je trouvais ça sans fin. Dernière ligne droite avant d'être entre les mains du bad boy. J'avais trop plongé mes yeux dans les romans des rois. Je suis trop jeune pour mourir, il est trop tôt pour partir. J'irai plus loin si j'arrive à m'en sortir. Moi je suis pour souffrir, trop jeune pour déguerpir de la planète avec du sang et des vampires. Punching ball, au secours, allez, lâchez-moi. Il a dit, encore une folle, une parano, n'importe quoi. Remonta des doigts son col et me tendit mon agenda. Il me tendit mon agenda. 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繁忙的路上，情我们都会给你，最专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新型车帮华丽的绽放，新型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新型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新型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新型车帮，新型车帮。 好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生活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明明没有超速，却总能收到罚单，这是怎么？车主盯紧了马路上的路况之外呢，最关键的就是车速了。车速呢，直接决定了行车的安全。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真的是你汽车行驶的真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并不是汽车行驶的真正速度。很多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都比实际速是每小时90千米，其真实速度是小于每小时90千米，可能在每小时87到89千米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设计原因呢，主要是出于警示作用，保障驾驶安全的考虑。国家标准汽车用车速表的规定，车速表指示车速不得低于实际车速，指示车速与实际车速之间应符合零小于等于指示车速，减去实际车速小于等于实际车速除以10加每，既不能比实际速度低，也不能远远大于实际速度。第二呢，行车电脑是怎样计算车速的呢？这个就需要有车速信号了。当信号输入行车程序，计算后得出一个数据，再输出到仪表，最终在仪表上显示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车速了。从汽车的 ABS 系统 ABS 控制基础，是各个车轮的都有一个传感器来检知车轮的转动速度，行车电脑需要的车速信号就来自于这里。有部分老式车型的车速信号来自于变速箱输出轴上的转速传感器，通过变速箱的档位齿轮转速和轮胎动半径可以算出车速。第三，那我们又如何知道真实的车速呢？首先是使用 GPS 导航上的车速，第二呢就是电子狗上显示的车速，这也是GPS 卫星测出的车速比较准确的。那第三，如果你车上有自动计算平均油耗和车速的，把平均油耗和车速归零，10到30秒，行车电脑就会算出这段时间内平均车速和油耗。这个平均车速就是真实的车速，因为行车电脑计算用的车速必须是真实车速。再来，我们看看，来学一学吧。气温回升，春风狂舞，甚至有些地区沙尘暴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安全。严重的沙尘应该尽量的避免外出，避免行车。如果必须外出的话，必要时要打开示宽灯，甚至是大灯。视线不佳时要鸣笛提示。那在大风天出行安全，最重要的是从侧面吹来的强烈阵风。如果强大的风力突然从侧面作用在汽车上，对于重量不是很大的车辆，足以明显的感觉到偏离原来的行驶方向。为此，大风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应该注意哪些呢？首先，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如果事先对侧向风的影响不了解，缺少思想准备，一旦在隧道口处或高架桥上突然遇到强烈侧向阵风袭来，使汽车突然偏离了原来的行驶方向，不免会引起惊恐，甚至危及行车安全。第二呢，我们要控制车速，车速控制的要适当。侧向风对于汽车行驶的影响随着行车的速度增大而迅速增大。例如，在同样强度的侧向风的作用下，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00千米时发生的侧向偏离，要比行驶速度为每小时5千米几乎大4倍。也就是说，侧向风的影响差不多与车速的平方成正比。 第三，我们要远离大车。满载货车的大型车辆在刮大风天气里高速行驶时，车上的货物受到风力的作用，有可能发生摇摆、松动，甚至从车上落下来。因此，在出车之前呢，必须向货物出检查前，必须货物从车上过掉的货物会严重威胁货车的安全，保障后续的车辆来安全，才必须让后续的车辆出现事故。在刮大风时，应谨慎避免在大满载货车的大型汽车后面行驶。驾驶不得以耳跟随，要注意安全距离。在大风天高速行驶里，车在很容易颠簸，一定要注意行车慢线。大风过后，汽车本身一定要稳固刹车。在变车线的时候，要防止刮伤车漆，先用水完成油漆，再用洗车毛巾擦拭车体。擦洗过程中，要擦的水也要将刹车夹在毛巾里，在车要跟刮伤车漆一起刮成油漆。 La vie c'est violent, sans prévenir la nuit montre les dents. Souvent nos fleuves tranquilles se déchaînent en torrent. La vie c'est violent.Chanter la vie est belle en plein tournant me fait pousser des ailes juste le temps d'admirer l'essentiel tout simplement les pieds dans le vide crier je suis vivantSouvent les premiers à partir, pensent avoir le temps, la vie tu mens. La vie c'est devant, bonheur en prime, à bout portant. Reste à trouver les clés pour aller de l'avant, évidemment. Chanter la vie est belle, en plein tourment, me fait pousser des ailesAdmirer l'essentiel, tout simplement. Les pieds dans le vide, crier je suis vivant. Chanter la vie est belle, en plein tourment. Me fait pousser les ailes, juste le temps. D'admirer l'essentiel, tout simplement. Le cœur dans le vide, crier je suis vivant. La vie simplementVie

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 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标新立异 SUV 市场火爆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实际上很多厂家都已经看中了年轻的消费群体市场，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小型 SUV 迅速成为 SUV 细分市场的焦点。而作为小型 SUV 市场上的热门车型，全新创酷更是在去年11月份全新上市，而广本缤智同样有着不错的市场表现。本期我们就来让两车 PK 一下，看看您会选择哪款车型吧。今天对比的车型呢，是全新创酷 1.4T 自动两驱豪华型和缤智 1.5 升 CVT 两驱舒适型的车。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外观方面，雪佛兰全新创酷采用的是全新的家族设计语言，家族式的立体双格栅设计，这样的设计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动感和富有活力。此外，全新创酷的俯冲式腰线带来了不错的视觉效果，尾部全新设计的双 U 型 LED 尾灯应用其中，显得冲力十足。广本缤智设计比较动感，前脸采用了黑色烤漆和镀铬装饰搭配，大灯与中网相连，整体感比较强烈。车身通过大量的曲线勾勒，强化了动感时尚的设计元素。后面把手采用了隐藏式设计，同地柱融为一体，让人印象深刻，强化了它的动感时尚的设计元素。从车身尺寸上，全新创酷在车身宽度和高度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而在车身长度方面，广本缤智略占优势。在内饰方面，全新创酷的中控设计虽然简洁大方，但车内的用料做工特别讲究，采用了大面积的皮质包裹和软性材质搭配。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采用皮质包裹，功能键位置设计合理，操作方便。全新创酷内饰依旧采用了雪佛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中控的设计虽然简洁大方，但车内的用料做工特别讲究，采用了大面积的皮质包裹和软性材料搭配。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采用皮质包裹，功能键位置设计合理，操作方便。车内整体的视觉效果很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广本缤智的内饰设计感比较强，偏向驾驶员一侧的中控台也充满了动感。中控区域设计同样简洁大方，虽然中控台的液晶屏看上去具有一定的科技感，但实际体验并没有实体按键使用起来那么方便。此外，车厢内的整体用料比较一般，做工还是不错的。配置方面对比，除了外观和内饰，配置方面也同样是绝大多数消费者比较关心的。那么在配置上呢，他们都有怎样的优势，我们再来对比一下。通过差异对比呢，全新创酷在配置上要更占优势一些。全新创酷的电动天窗、行李架、真皮方向盘、后泊车雷达、无钥匙进入系统、日间行车灯、自动头灯、后视镜加热等配置在广本缤智上都没有配备，可以说这些实用的配置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加贴心的感受。其实对于很多家庭而言，车内的空间表现也是最关注的要素之一。全新创酷和广本缤智的空间差距并不是十分明显。从全新创酷的驾乘空间来看，全新创酷不仅拥有较为宽敞的横向以及纵向空间，而且前后排头部和腿部空间也都有不错的表现。座椅的做工上也表现出了美系车应有的精致，舒适性也不错。储物空间上，全新创酷的行李箱容积也足够应对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需求。车内前后排头部和腿部空间表现得同样出色，驾乘的舒适性良好。作为一款日系车，车内的空间利用率还是非常理想的。因为两车车身的尺寸上比较接近，所以在储物空间方面，广本缤智同样是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日常需求。 在动力对比上，全新创酷搭载了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而广本缤智则搭载了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可以说两款发动机都足以应对日常的驾驶。关于这两款车型的对比结果，相信大家一目了然，虽然都是小型 SUV 的热门车型，但是全新创酷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更胜一筹，无论是凸显个性的外观、做工精细的内饰，还是丰富的配置以及动力表现，都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它的期待。此外，在售价方面，全新创酷 1.4T 自动两驱豪华型售价是13.39万元，相比缤智 1.5 升 CVT 两驱舒适型的售价13.68万元，性价比更高一些。不知道您会最终选择哪一款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我可能开的是假车，或者这种违章简直是比斗殴还冤啊，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我们莫名其妙吃的罚单。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认为车是自己真金白银买的，我想怎么弄是我的自由；一种呢是由于经验少，一不小心就被自己或者是前车给坑了。那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私改车灯。车灯太亮了，不仅不安全，也不能通过年检，原因是对方车灯比我大灯还亮。对于行驶的两车本来是相安无事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其中一个开了远光大灯一通狂闪，那这边的车主呢肯定就顿时怒了，也打开远光灯一通的回击。开近了才知道人家根本就没有开远光灯，车灯本来就这么亮，这边的车主就会觉得原厂的卤素灯不给力，干脆换成氙气大灯，绝不能让自己在灯上受委屈。其实车灯能够看清楚就好，太亮了不仅不安全，也不能通过年检哦。第二个就是私改车标。私改车标好玩但是伤钱。有一种朋友的情况是这样的，人家开奥迪我开奥拓，这样的感觉非常的不爽。网上有一个传言笑话，买某种车型新车免费赠送对应豪车车标，并且提供换标服务，也比较理解将这种车标改成豪车、名车、神车车牌的心情啊。虚荣心虽然谁都有，可是私改车标是属于违法改装，不仅年检通不过，而且被抓的时候扣留车辆驾驶证，罚款是要500元以上，啥时候把车标改回来才能给你驾驶证呢？第三个罚款情况就是拆除座椅。拆除座椅被抓到是罚200扣3分的。那有的车主呢觉得自己可能车内空间太小了，买前不提前规划，买回来觉得自己的空间不合适，那怪谁呢？所以有些司机就自动拆除了座椅的方法来增加空间，其实这种也是一种违章行为。擅自改变车辆的内部结构以及用途是不能够通过年检先不说，这样还会容易带来一些安全隐患，被抓到的话呢也是要罚200元扣3分的，所以一定要谨记哦。第四种情况就是乘客超载，超载20%扣6分，感觉这分真是挺不耐扣的。很多人觉得家里人太多了坐不下也没办法，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大型的车超载好几吨，里面包装了十几个人，吓得也是心惊胆战。但是自己遇到多人出行的时候呢，总是会不自觉的再加一个再加一个，7个人挤5座是经常常见的。不过一辆5座的车多坐一个人就超过核载人数的20%了，被抓的话呢也是扣6分，要是多坐2个人的话12分直接没了，所以各位车主出行要以安全为重。第五种罚款呢就是逆向停车。逆向停车被罚款是不是很冤？其实很多车主不知道停车还有方向的，那一般停车的司机都是怎么舒服怎么停，往往会忽略停车位的箭头所画的指示，这样呢就会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而且也违反了交通法规，被交警看见了就是1到200的罚款，虽然是不扣分的，但是好像也蛮心疼的哈。第六点的扣分情况就是红绿灯前变道，实线变道一旦被拍扣分罚款是没商量的。有些朋友呢是因为看不清虚实线，觉得这个车道太多就换另一个车道，突然发现开错了道，那这就叫悲剧了，方向盘打回来发现虚线变成实线了，亏呀。所以说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嘛，俗话说宁等3分钟不抢1秒，就快了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呢？再来看看跟车闯红灯的情况。跟车闯红灯被拍虽可以申诉，但是太麻烦了。那很多朋友觉得跟大车盲区太大了，司机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尾随前面的大货车或者大巴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但也不知道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万一是红灯就惨了，公交车把全部视线都挡住了还怎么开车呀。不过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去交管部门申诉的，但如果保持足够多的安全车距，怎么可能看不见红绿灯呢？而且跟车太近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排队洗车也算违规停车，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洗车应该找正规的洗车车店，路边洗车没有秩序太容易出事了。为了洗车将车停靠在路边排队，警察却说这样是违章停车，立即开出罚单。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洗车费好贵呀，还要再掏200元的违章停车费用，真是不够划算呢。罚钱扣分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保障。以上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I won't look for it I find a love that's true.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now, 'cause all I want is you. I got a diamond ring that sparkles and a golden band that shines. Let me place them on your finger. Say you'll change your name.